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ess 的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51集。 所有人都兴致勃勃地讨论青龙岛大比的时候，严征明将雪清送到了青龙岛渡头。 尽量快去快回，先回扶摇山，再去家里，看看山上有没有什么用度短了，只管从我份力里拿。 是。 雪清如今已经长成了青年模样，越发稳重了，他一一记下，点头称是。 那好，你去。 雪清哥，等等。 说话间，一只飞马贴地腾空而来，还没停稳呢，程潜就从上面一跃而下。他的形容显得有些狼狈，不知是海风吹的还是怎样，落地时他竟还有些气喘吁吁。雪清平时温温润润的，不爱言语，小时候照顾程潜却十分细心周到，比起严征明这个时常不怎么像话的正牌大师兄，雪清才更像个可靠的大哥，两人感情一直很好。 我不日便回，三师叔可要多保重自己啊。 啊，好，我知道。 程潜点点头，从怀中摸出一个锦囊递给他。 我还以为赶不上了，这个你带着，路上小心。 被晒在一边的严征明侧头看了一眼， 什么东西大老远赶着来送。 雪清一眼打开了那小锦囊，只见里面有一张小木牌，取出了一看，严征明眼都直了，那竟是一张成型的傀儡符。 我气力不足，一直不成功，好多天也就勉强成了这么一个，你凑合带着，不过路上还是要多加小心，这东西毕竟出于我手，万一遇上比我修为高的，那就是没用的破木头一块了。 是，多谢三师叔。 严征明心里异常不是滋味。 我都没有，辛辛苦苦地将这小白眼狼养这么大，连个哨子都没给我削过，呕心沥血做了个傀儡符，居然想给别人，真是岂有此理。 然而堂堂掌门总不好光天化日之下这样跟道童和师弟无理取闹，严征明只好板起脸，只做严肃的嘱咐雪清快去快回。将他送走后，看也不看程潜一眼，怒气冲冲地转身要走。可是走了两步，他又发现程潜还望着船行方向，也不知在想什么，丝毫没注意到他生气了。严掌门于是又特意退回来等了一会儿，等程潜心事重重地转过身来，他才抓紧时机用力哼了一声给程潜听，然后在师弟莫名其妙的目光下大步转身走了。 哼。 程潜忙四下看了看，发现此处没有别人，他就是在哼自己。 大师兄，你又怎么了？ 严征明不搭理他，只是一味埋头往前走。程潜完全不知道他又犯什么病了，有心想让他哪凉快哪待着去，但掌门师兄闹起脾气来很是没治，为了不沦为给大师兄梳头发的道童，程潜只好追了上去。两人一追一走，连飞马都给丢在了身后，一直别扭到住处，到最后他已经不关心大师兄又哪根筋搭错了，只是无可奈何地跟着。严征明用力一摔门，将程潜关在了外头。正在院子里对着清静经百无聊赖的水坑见怪不怪。通常严征明和李云在一起的时候都是有商有量的，比较像个正常的大人。韩渊则比他强不到哪儿去，很少敢忤逆严征明。唯有程潜每次都一脸我什么都没干的样子，将严征明气得风度全无。水坑悠闲地哼着小曲儿。 呀，你到那小人家 程前径直走过去，摸了摸他的头，俯身在他脚下画了一圈符咒。 念完三十遍经，他自己会散的。乖，别看了，小冤家也救不了你。 水坑感觉自己仿佛引火烧身了，程前溜溜达达地回了自己屋里，刚一推开门，他脸上的笑意顿时凝固了。程前蓦地回头，目光在小院中刮了一遍，可是院子里除了一个叽叽咕咕念经的水坑外，再没有第二个人了。程前顿了顿，将一只手搭在腰间木剑上，谨慎地走了进去，将门关上了。他屋里有人来过，还留下了一样东西，那是一把剑，不是木剑，是货真价实的真剑，光滑内蕴，恍若有灵。程前不缺剑，扶摇派有个家财万贯的掌门，一无所有就剩下钱了，配剑用完一把扔一把都没什么问题。只是程前一直在青龙岛上，平时遭遇也不过就是张大森之流，他有意磨练自己的剑法，至今没有将木剑换下来而已。一把剑并不新鲜，但这一把不一样，程前一眼就看出来了，不必细想他也知道，这绝对不是严征明给的。一来这平凡无奇甚至有点旧的剑鞘不符合他掌门师兄的品味，二来以严掌门的为人，他要做好事绝不会这么偷偷摸摸的，但凡严征明有什么好东西想送人，必然会先大张旗鼓地跟师兄弟们炫耀个遍，然后再举行个梳头比赛什么的，将众人作得团团转，谁伺候大爷高兴了才给谁。细看这剑的剑柄与剑身上都刻着细密的符咒，复杂的惊人，一环套一环。以程前在青龙岛上遍览群书的眼力，竟一时无法完全看明白那都是些什么符咒。他抬起手指试探着想摸一摸这剑身，还没碰到便顿住了。就在他的手指与剑身相隔不到半寸的时候，程前心里突然生出了某种难以言喻的感觉，那是一股含着铁锈味道的冷冽，若隐若现地萦绕在剑身周遭，仿佛这把剑本身是活的。程前先是疑惑不解，随后他忽然想到了一种可能性，陡然间睁大了眼睛。 这把剑周遭有暗符。 要知道，暗符乃符咒之精，非不世出的大能不可成。程前见过的唯一一个能出手刻暗符的人，就是他师祖万魔之宗的北冥君。而如果细说起来，就连北冥君的暗符其实也不算纯粹，因为载体很特别，是他自己的魂魄。与其说他这是高强的符咒术，其实更像魔道魂修的手段，不怎么入流。世间懂符咒的不少，练气大家也不少，但能在剑身周遭加暗符的人能有几个？程前几乎想象得出，这东西一旦出世，必然是人人求而不得的名剑。可他在剑身上仔仔细细地寻觅了一圈，却并没有找到剑名。就在这时，程前发现桌上茶盘下露出了纸条的一角，那纸条一侧被什么东西浸湿了。他站了一点儿，凑到鼻子下面闻了闻，心中不禁愈加迷惑，那竟是一滩血迹。染血的纸条上写道： 双刃物归原主，万不能擅自动用，切记。 无论是双刃还是物归原主，都让程前摸不着头脑。他仔细将自己的房间从里到外查看了一遍，终于在角落靠窗的地方又发现了一串血迹。 留下剑的人必然从后窗走了，水坑一直在前院玩耍，没有被惊动也很正常。此事是不是该告诉大师兄了？ 程前迟疑了一会儿，几次犹豫着伸手推门，又都缩了回来。 留下此剑的人未必出于好意，此事也不像什么好事。 程前从来是个报喜不报忧的性子，考虑片刻后，他决定不惊动其他人，推开窗户，纵身往外一跃，悄无声息地独自向着那血迹的方向追了过去。他并只在自己双眼上轻轻抹过，将真元灌注在了双目上。顿时眼前山川河流都活了起来，掩藏在各处的血迹被程前看了个一目了然。也不知这受伤的人是谁，看来不致命，精神头还很足。程前整整跑了半个青龙岛，直到追到海边一块礁石附近，才发现血迹断了。 难不成跳海了？ 程前正在海边往下探望，忽然心里无来由地生出一股危机感。这样的直觉也不知是练气的缘故，还是时常打架磨练出来的。程前很是信任他，他忙收敛气息，将自己往被人的地方一藏。这一躲躲得时机很寸，几乎就在下一刻，几个蒙面人就从天而降，四下寻找起来。程前目光扫见，瞳孔一缩，不为别的，这几个人是御剑而下的。他不知道严征明现在有没有摸到御剑的边，反正他自己是还不行的，何况对方修为比他高不说，还有十多个人之多。不用猜测这些人是哪路的，见他们半夜三更蒙面而行，就知道干的肯定不是什么光明磊落的事。程前还来不及仔细思量，下一刻一个蒙面人吹出了一声长长的哨子，空中一只奇形怪状的大鸟立刻应声落了下来。那鸟足有一人多高，双翅展开，比水坑那对大翅膀还要大几分，背负青天似的滑翔而下。程前背后已经开始有点冒冷汗了，他有李云这么个杂学颇精的师兄，耳濡目染，也听他念叨过不少奇闻异志，知道这鸟名叫活人鸟，专门能用来探查生人的气息，因其会飞，比灵犬还要好用得多。活人鸟敏锐极了，大约早就看见了程前，接了命令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冲他藏身的方向一声大叫。再好的身法也跑不过御剑之术，情急之下，程前飞快地在腰间掏了几下，摸出几个小瓶子，草草闻了闻，便捡了一个胡乱往身上一撒。那些东西都是李云做给他们玩的，具体干什么用的程前也不能说太明白，只依稀记得有个能隐去身形的。 碰运气吧， 程前想到。随即程前就感觉到整个人仿佛被冻住了，身体麻木的一动也不能动，他心里一阵阵发苦。 托二师兄的福，今天我可能要交代在这儿了。 那活人鸟和蒙面人飞快地向一时动不了的程前跑来，可是下一刻他们却熟视无睹地与他擦肩而过。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